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争艳，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出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老艺术家是相声的宝库，传统表演艺术的魅力也正在于艺随人传，因人而异。在相声的艺术传承方面，既有表演规律，同时又必须有丰富多彩的个人特点。老艺术家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和独特的舞台表现力是相声的宝贵财富。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相声老艺术家精彩录音选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今天我们继续这个主题，相声老艺术家表演的精彩作品。今天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一段在北京录制的实况，是由李伯祥和他的师侄孟凡贵二位合说的写对子。 写对子， 北京观众真好， 哎， 也刚才那个李金斗那个演员， 嗯， 他说我是他的老师，这是真的。 对， 我跟他师傅是一块学徒， 嗯， 他的师傅叫赵振铎， 赵老师， 他也管我叫叔叔， 对， 有时候尊敬我，管我叫干爹， 嗯， 这对我客气， 嗯， 这也不是外人， 对， 岁数比我小不了多少， 小不少。 孟凡贵 是我， 这是我的师侄， 嗯， 我还是他亲师大爷。 没错， 我跟他的师父高英培，我们两个都是赵佩儒老先生的徒弟。 嗯， 英培同志啊，长我9岁 啊， 但是他就管我叫大爷。 嗯， 我们这个行业就跟那武林似的，谁干的年头早啊，谁就是师兄。 嗯， 所以说呢，他就管我叫师大爷。 对， 这都是真的。 没错， 高英培是个好样的，别看是我师弟， 嗯， 本事比我大。 您客气了， 教的徒弟也比我好。孟凡贵就是他的得意高足。 我还不是大徒弟， 高英培， 嗯， 他有几个好徒弟， 嗯， 大徒弟就是那剃光头的那个吃麻麻香，李家存， 那是我们大师哥。 大师哥，他太崇拜高英培了， 嗯。 我有心要的，不行，我得拜高英培。 哦， 师傅，您叫高英培 啊， 我太崇拜您了，我不叫李家存了，我呀追随您，我起个艺名 叫什么？ 我叫李小培。 哎， 这名叫李小培。 嗯， 另外呢，还有一位公安里边的一个工作同志叫韩翔， 电视里常看见， 经常得奖， 嗯， 也是相声演员。 我二师哥， 那是高英培的二徒弟， 嗯， 长在旁边。 对， 师傅，我师哥叫李小培，他既然叫小培，那我就得叫二培了。正赶上樊贵也在那儿， 嗯， 师傅，我是您三徒弟，从今以后我就是三陪了。所以说他的声望最大。 您找我可不行，您找我可不行，我师傅是高英培，李伯祥老师是我师大爷，您有什么事儿您就找李老培。 开玩笑， 哎， 三句哈哈，两句笑话。 是， 您到我们这儿来乐一乐，身体健康，有一处我们说的这些话，您不要完全信以为真 哦， 但是您也不能完全信以为假。 怎么呢？ 有的地方就是真的 哦， 有的地方就是假的，这就是艺术， 是吗？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哦， 这个不单是说相声的，说书的，唱戏的，都是一样。 都一样吗？ 里边有真，里边有假，有虚，有实，得尽情尽理。北京老观众有这么几句老北京话吗？嘿，你甭吹牛，你再快，你那个嘴快，你也比不上说书的。那个人说了，你别吹牛，你再快，你那个腿快，你也比不上唱戏的。这是老北京人的两句话。 这有意思吗？ 叫说书的嘴快 啊， 唱戏的腿快， 有这说法。 怎么叫说书的嘴快啊？ 您说一说。 单田芳先生一摔惊堂木，话说这位大英雄拿点好的行囊包裹，带好的散足银两，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北京启程。这一日来到杭州地面， 哦，这就奔杭州了。 北京到杭州3000多华里， 是 坐飞机2小时都得拐弯，他两句话到杭州了， 几秒钟。 说书的嘴快 哦， 观众不挑眼。 那么唱戏的腿快呢？ 允许你这么扩大， 允许他这么说。 哎，唱戏的腿就更快了。有一出戏叫反云南，有一个大将，五花连也行，五声也行，扎着大靠，四个打旗儿的大将说一句话，这众将官四个打旗儿一块搭架子，哟，云南去者， 奔云南。 哎，云南去者，云南去者，可是云南去者，这大将他不动窝。 哦， 这四个打旗儿的围着这大将转悠，吹个锁呢，牌子名叫三枪。隆咚锵，起隆咚锵，隆咚隆咚锵。四个打旗儿的不走了，大将一问，人马为何不行？兵至云南，安营下寨。打这家伙点叫撤罗，也叫调拨，哐切切切切切切，到了。 嘿， 北京到云南没有一万也得8000开外，火车提速了也得2天2宿。 对， 他这一转又到云南了。其实呢还在台上呢， 哎， 待会儿转一弯又上来，观众允许，这是假的。 啊，那要真的呢？ 真去云南那就麻烦了。 怎么麻烦了？ 倒是真的了，观众不干了。众将官 啊， 兵发云南去者，打紧旗风，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四个大旗的跑龙套的，连大将拉胡子的，连后台水锅，赶紧后台洗脸换衣裳，开介绍信，快递那儿领钱，打的奔西火车站买车票，坐上火车奔云南，打打打打打。 走了， 快2小时了 啊。 戏台上一人没有，底下观众纳闷儿，二哥，咱跑这吊孝来了 啊？ 怎么这么寂静呢？ 啊， 一人没有啊？ 是啊， 过来一穿西服的大个儿，看样子是经理 啊。 这位经理，好说，什么事儿您呢？人都哪儿去？人都上云南了， 上云南了。 您没听传令吗？兵发云南去者吗？2小时，现在他们都快到保定了。 哎呀， 这趟车特快，石家庄我没问你那个，到了邯郸我不早说，我打算听戏，听戏您买张火车票，您追上云南听去。 没听说 到那儿您就甭买票了 啊， 张火车票您追在这儿听，您今年不行了， 那得什么？ 您明年过五一再来吧。 干嘛那会儿来？ 那都不行，来不了啊。 啊， 真去云南不行。 所以说真真假假，虚 虚实 实。过去那个老戏园子 啊， 旁边有一棵柱子，这边一棵，这边一棵，柱子上写着一副对联，就告诉你唱戏有真有假，有虚有实。 哎，这我可没注意过，李。 过去的老戏台都有这柱子，柱子上有上下联， 有这对联， 左边为上，右边为下。 那对联是 我知道，我 您知道， 我念念。 那您今儿给我们观众朋友说说， 上联是金榜题名须富贵，就是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大登科，金榜题名，有工作了，中官了，得状元了，金榜题名；小登科，洞房花烛。比方说，一个状元唱戏，往台上一站，拿着马鞭，高兴 啊， 得中腋下，头名状元，回家祭祖完婚，人义得开颜道，好不好？ 好。 这是虚富贵 哦，那么下联是什么？ 没这么八宗事， 没这事儿吗？ 到了后台，那状元就不是他了。 状 一般的演这种演员都是学员四级演员， 啊、 到后台老师就知道了。哎，那状元去给我倒壶茶去。哎， 状元倒茶去了。哦，您说这是 金榜题名虚富贵， 这是那上联。 对， 那么您说说这下联？ 下联是洞房花烛假姻缘，一个小生。一个青衣和这花旦俩人结婚多好啊， 啊， 不是真的，是假的， 假的。 小生一乐，娘子天时不早，安歇了吧。 香。 小生就怕乐 啊， 提丹田抖中气，肝火肠子烂抖了，花脸怕哭， 哦， 小生怕笑。 是好， 一位汗珠子下来了。 嗯，卖力好。那您说他这， 你要不叫这劲儿，他这啪就出不来。 出不来吗？ 他是大小嗓 哦， 真假嗓勾着用，必须得吃好的 啊， 比方说鸡蛋呐、啊、这个牛肉啊、大饼啊，也得吃足了，台上才能负责任。 嗯， 这玩意儿不能救我，要不你乐不出来。 是吗？ 你说我喝豆腐脑 啊， 来四碗， 嗯， 弄半锅卤 子，那也饱了。 那不行，肚子里咣了咣当的 啊。 冲这青衣一乐，出麻烦了。哎呀， 滋！怎么了？ 顺着鼻子眼里头往外窜辣子油。 说悬了。啊！ 你看这青衣一害臊，俩人。入罗围一拉这帐子，俩根儿俩椅子，这青衣这么下去，小生这么下去，假姻缘， 不是真的， 不能真结婚。 真的多好， 围帐后头 啊， 铺一床，弄一被窝 啊， 俩人进去真结婚。那台底下观众，你们底下的看不见 啊， 楼上的可看着清楚。 嗯， 哎，二哥， 嗯， 俩人结婚了啊，入洞房了啊， 嗯， 钻被窝了啊！ 嘿， 二哥，你不望远镜给我？ 哎， 嗨，哎，你别说 啊， 你新娘子还够白的啊， 看得真准。 明天有关部门就来了， 对， 你们这有伤风化，先等这两天吧。 是 假姻缘 哦，这是那下联。 哎， 那么这横批呢？ 横批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 虚动干戈。 这什么意思？ 繁体字，一个谦虚的虚， 嗯， 一个格字，这格字代表兵器， 嗯， 假征假打，假作战，虚动干戈， 哦， 此乃戏也。 哦，这个字加那个字合到一起是念一个戏字。 繁体字现在是个又字的，那字是个虚字，这对子上下联好不好？ 好， 各位观众， 太好了。 他为什么这么好啊？ 您说一说。 有原因。 什么原因？ 大家不要见笑，我写的。 哦， 见笑见笑。 您先等会儿，林老 师，我写的。 这个戏台上这对联是 我写的。 您写？ 稍微有这么一点文笔，有这么一点文化啊，能写对子， 真是啊，嗑瓜子嗑出一臭虫。 怎么讲？ 什么人全有。 你这什么做师职的？我能写对的，就是能写。 做师职，我真，您这么多年，您都是我大，大家伙可记住了，他是我大爷。 真是他大爷。 您能写对的？ 能写对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知道吗？能人外边有能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就能写对子，明白吗？能。 那这样，我是您师侄。 哎， 您也疼疼我。 怎么着？ 您给我来一副对子怎么样？ 写副对子 啊？ 你是相声演员， 对， 爷们儿，我送你这副对子，相声，头里是个相 啊， 相貌骨骼分老幼，就是通过你这个相貌能变一老太太、一老头、一大姑娘、一小媳妇、一小伙子、一外国人，相貌骨骼分老幼是个相。 嗯， 这是上联。 上联。 嗯， 那么下联呢？ 声音高低变东西，通过你这个声音高低左右能辨别出来北京人、天津人、上海人、南方话、湖北话、北方话能辨得出来。下边是个声，上边是个相，灌顶你就是相声。这怎么样？这上下联 好。 嗯， 那您这横批 四个字， 哪四个字？ 没有哑巴。 没，这不是废话？ 这不是废话，这是实话。语言艺术你就得说话，咱俩往这一站就得口齿伶俐说普通话 啊。 老孟啊， 哎， 总没见你。 是啊， 出门了。 对， 上上海了。 对， 广州来一趟。 嗯， 那边挺热。 热， 刚回来过年。 这不回来了吗？ 哑语行吗？ 哑语， 俩哑巴在这说话 啊， 咱俩懂，大家听不懂啊。 嗯， 什么玩意儿这叫大实话。 您还别说，您这个对联写的不错。 好， 这个横批呢虽然是实话， 嗯， 多少有那么啊，您这样， 嗯， 我再烦您点。 好， 我有一朋友 干什么的？ 他是变戏法，变魔术。 变戏法？ 哎， 变魔术。 他呢老跟我说， 哦， 他说呢知道我跟您这关系 相好。 哎， 怎么着？ 您什么时候见着李先生替我问候？您求李先生给我来副对联。 他知道我会写对子。 是的， 变戏法的。 哎， 听上联啊。 嗯， 弹指亮掌巧妙才。因为变戏法的主要基本功靠手指头。 哦， 一个球啊，一个刀片，一个蜡烛啊，弹指亮掌巧妙才。 哎，这是您上联。 哎，就跟说相声动嘴似的，这是基本功，弹指亮掌巧妙才。 好，那么这个下联呢？ 摘裸丝扣像神仙，冰盘大碗带水的带银子带火的摘下来，那是像神仙一样。戏法是假的，给人一种唯物的感觉，但是道理它是好的。 哎， 懂吗？ 上下联 哎 都不错。 嗯， 那么这个横批 不变活驴。 不，这不变活驴， 它能变鸭子，能变鸽子，甚至于能变小兔子，捆在一块儿，它老是不动弹 啊。 那驴不行啊。 驴怎么不行 啊？驴它不老实啊。 怎么不老实啊？ 你还没变呢，待功夫大的自个儿就叫唤上了。 是吗？啊！真像。哎，这还撂上了， 撂上蹶子了。 哎， 不变活驴。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 上下联怎么样？ 不过这上下联是真好。 哎呀， 这横批啊， 嗯， 还是有 横批。 嗯啊，横批还是有那么一点 啊。 这个，哎，我再跟您说这个， 你到个天津。 我到天津，我爱吃天津那个煎饼。 煎饼， 我们门口有一卖煎饼，您给那卖煎饼来一副对联怎么样？ 是光是煎饼啊，还是卷点什么东西啊？ 煎饼就得带着果子呀。 哦，天津外叫煎饼果子。 嗯， 天津外的煎饼果子是最有名。 对， 有一个车摊煎饼果子。 对， 给他写不对的 啊， 写不了。 怎么写不了？ 他那车上没法贴。 怎么没法贴呀？ 那你不是为了贴不贴？主要是 写了就行，您写了我教给他，我就算完成任务。到时候他给我一套煎饼果子吃，不就完了吗？ 你主要把持把持，大爷有学问没学问？ 哎，主要是看您能不能给人家写。 听上联啊， 嗯， 撑圆面稀，刮开大。 这怎么回事？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快一勺面，拿那竹皮子一刮，呲啦一大张，撑圆面稀，刮开大。 哎， 你瞧这动作啊，刮开大。 嗯。那么这下联 葱多酱少卷上肠，搁点葱，搁点甜面酱，搁点辣椒糊，卷上一个大长卷，葱多酱少卷上肠。 哦， 就是这种姿势。嗯， 咱们听听这横批， 越吃越短， 再吃没了。 嗯，长学问，长学问， 就这学问呐。 到底是我侄子，孺子可教也。 好嘛，您这 差不多的吧？ 不错是不错，不错是不错啊！我还想再给您 写副对子， 您得给我写副对，我给您出个题儿。 哎， 这题目有点难。 什么题目？ 这个您能不能给这个公厕所来副对子？ 我你这人脑子有毛病吗？ 我有什么毛病？ 你怎么刚吃完了就进厕所呀？ 我直肠子，我不是山那意思，我那意思，既然今天您来了，朋友， 打起打起我， 李先生来了，咱能不让他多写几副对联吗？对不对？您，哎， 看看我有学问没有？ 对， 谢谢大家。提起这个厕所来了，咱们前年呢，可能是10月份吧，11月份，在北京开了一个叫国际厕所会议。还真的，现在新加坡就有厕所研究会，以后咱们的入厕都得文明入厕，这没有关系，这是人之常情。 对， 现在咱们先给这个大众的公共场所写不对了，是吧？ 对， 公共厕所。听上联啊， 您说这上联， 咱们通俗一点吧。 啊， 大俗必有大雅，啊， 那是。 上联是“便来了，客不容缓”。 这不是这怎么回事？ 这绝对实际 啊， 符合实情。 哦， 就是便来了，他来了之后一点也不能耽误，没商量赶紧解决， 是吗？ 你比方说走那马路，咱俩拜年 啊，拜年， 很快。 哎， 家都好， 家都好，多 老爷子好， 那多好多好， 老太太好， 好， 替我问好。 哎， 哎呦， 怎么了您？ 了不得，对不起，我不礼貌。 怎么了？ 昨天晚上睡觉没盖好，我肚子着风了。您这有公共厕所没有？ 那边就是。 我这有点不合适了， 啊， 太不礼貌了。 没有。 跟您说话说的，您看我得进厕所。您给我一张手纸。 哎，这儿有。 便来了，刻不容缓，马上解决。 那要是 不能跟他抗， 抗着不行吗？ 不能跟他叫茬吧。 不能， 你顶不过他。 谁说的？ 你说我这么高个儿，1.8米也不行 啊！ 你胳膊根这么粗，两下你就趴下。 我身体好， 你不信你叫不过他。 是啊，啊，来， 你跟他叫叫。 哎，李二，你好， 挺好的， 挺好的， 家都好。 是是， 替我拜年。 哎， 你看还显咱 怎么了？ 孙子， 嗯， 怎么刚说话你了？咱俩说咱的。 对对，咱聊咱。 你干嘛？我见过这个，咱俩说，我不去，我今儿我去，我孙子 就不去， 大江大浪，我还得去，我 怎么还得去呀？ 再不去，自个儿的一会儿就溜达出去。 哎，这是这个 上联， 嗯， 便来了，刻不容缓。 那么这下联， 不管你是有多忙，多忙的事先撂这儿，先解决他去。上下联。 这横批 先拉后擦。 那要是先擦呢？ 废纸。 没听说。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经典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上玉屏风；撒金香是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伯祥和孟凡贵二位合说的写对子。您听啊，无论是多大年纪，无论是什么情况下，看李伯祥老师在台上总是那么神完气足，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精气神实在是太好了。第一是用功扎实，第二是勤于练习，第三个说明人家保养有道。上半段空中笑林先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接着听听李伯祥的作品。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大地芬芳》，由尚飞林作词，赵继平、赵林作曲，雷佳演唱。 有动力的油灯，彻夜明亮；土炕上的竹筒，雨中心肠。情深意重，多么温。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距离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还有八小时，下午3点锁定北京电台，4小时直播不间断，丰厚福利等您来。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上班时气温较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预计未来3天本市依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回升比较明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3-4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8度到5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光照不错，能见度不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争艳，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李伯祥先生的作品，有这么一段叫做综合之最。伯祥先生多年前留下了珍贵的录音，那么这头一两年呢在北京又演了一次，那么和李先生搭档的是许秀林先生，请您欣赏综合之最。 你看我们的观众听相声他就快乐， 是 北京的观众啊不单爱听相声，这是个相声发源地， 没错， 而且又是京剧的发源地。 哎， 我们北京的观众爱听京剧， 是 爱听曲艺， 对， 爱听相声。 哎， 当然了，中国人很多， 没错， 爱好不一样， 那是 有的爱听相声， 哎， 有的爱听京剧，也有的观众呢爱看电影， 对呀， 它不一样， 没错， 有的观众呢爱看踢足球， 哎。 一个人一个爱好， 没错， 这是我的个师弟， 哎， 许秀林， 是我， 他也爱好， 对对， 爱好碰个瓷儿啊什么的，体验生活呀，体验生活， 为创作 啊，对对，我老李呢也有爱好， 您有什么爱好？ 我这个爱好呢，先给诸位鞠个躬 哦， 您不要误会，好像我骄傲 啊啊， 我是实事 哦， 我这个人呢。古学还是不错， 是啊， 有点学问 哦。 我的那个爱好啊，都是一般的文绉绉、雅致彬彬的那个爱好 哦，这比较高雅。 对，跟大家说个座儿，您千万谅解啊。 我在家里头这个爱好就是文明的 啊啊， 喜欢读读书啊， 好啊， 月月报啊， 你看， 养养鸟啊， 不错， 浇浇花啊， 是啊， 跑跑步啊，踢踢腿呀、舞舞剑呢、耍耍棒啊，举举重啊，练练杠啊，跳跳舞啊，学学唱啊，写写字啊，算算账啊，录录音呢、照照相啊，睡睡觉啊，尿尿炕啊。 不是，您这尿炕这也算爱好？ 您多多指导。 好，这没法指导，这怎么是爱好、 我喜欢看京剧 哦， 像王金禄啊、厉慧良啊，他们唱的挑花车， 对， 高宠一出来起霸， 是 拉着靠拍子炕去，这我喜欢亮亮相。 哦，您说的是亮亮相。 哎，对了， 我怎么听着是尿尿炕、 那是去年 哦， 去年有人给我造个谣。 哦， 懂吗？ 是是是， 这是我的爱好。 哦，是是， 还有最大的爱好 什么呀？ 看书。 哦，爱看书。 看书看的太多了。 是啊， 一肚子里头全是书。 哎呦嚯， 这都是书本。 真的 跟你说话我不敢打喷嚏。 打喷嚏呢？ 从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 嚯，这不至于， 一肚子哪儿都是书。 真的 不信你摸一摸。 哦，这还能摸呀？ 当然了。 哦， 中外的书都有。 是啊， 先摸这儿。硬邦邦的。摸着了吗？ 摸着了。 什么玩意儿？ 排骨。 排骨。 哎， 你这儿呢是猪头肉。 哎， 书本 硬邦邦的。 书本 哦， 硬邦邦，它是精装的。 哇， 摸摸 啊，摸摸。 三国，水浒，红楼梦， 你瞧， 外国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 哇， 阿里克塞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先生的《我的大学》， 嘿， 原苏联小说《共产党员》。华西里古班多夫，沙翁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前苏联的格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书 《 特洛伊·阿克琉斯：木马屠城》， 呵， 中国书 哦， 《左传》，《论语》 啊， 《诗经》， 《 易经》。孙武子十三篇 哦， 墨子功成， 嚯， 喜羊羊与灰太狼， 好嘛，什么书都有， 我是新旧都有。 好， 这本是新书，这本是旧书 啊， 旧书好摸 哦， 这本是古书 哦， 这个地方是老书。因为老书不好摸，它太老了，得仔细摸，能摸着老书。你摸摸老书，再强调的摸摸你老书，再详细的摸摸你老书 啊。那个，您把手也拿过来放这儿，摸摸你二大爷。 开玩笑，摸二大爷， 摸书干什么呀？ 叫你摸一摸古书、旧书、新书、老书。 哦，好， 这是我的爱好。 是是， 还有一个爱好 什么？ 爱写书。 哟，是啊。 啊，您看我写的那个段子啊，有一部分都是我写的。我最近又写了一本书。 什么？ 马上出版。 哦， 今天不凑巧。等出版以后，各位观众每位送一本，算我对观众的一点友好。 好 啊， 没错。您这书叫什么呀？ 这书的名字叫《综合之最》 啊。哎，万里老师， 哎，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对，有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有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啊，对对，有 对吧？ 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我可没听说过有个综合之最。 因为我的学问大。 嗯嗯， 我这本综合之最啊，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文艺，方方面面，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些个知识，我都把它拢在一块儿了，叫什么之罪都不合理了，干脆就叫综合之罪。听完我这本书，看完我这本书，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太好了，您这书不是， 下次有机会我再来。 哎，别。您这书不是没出版吗？ 快出版了， 太好了。今天呢，这么着，咱们来个先睹为快。 先睹为快。 我呀，在这说几个知罪的问题。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你这是要考考我？我说综合之罪太广了。你要考我几个综合之罪？ 对了， 当着各位观众看看我老李能够搭得上来，搭不上来。 是是， 告诉你，许秀林老师，甭说你问几个之罪，几十几百脱口而出，不加思索，马上就回答你， 是吧？我可想什么问什么。 我是综合之罪，我预备的比较齐全。 好嘞，那您听着， 哎， 您说世界上最高的山， 这个中学生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最高的峰， 珠穆朗玛峰。 峰顶的最高度 8848.13米。等一等，这是第一个爆点，8848.13米。后来在十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频道又报了一个高度，是8844.43米。我们姑且不管它是8848.13米还是8848.43米，总而言之，不管你多高，都是人给它丈量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五个大字，山高人为峰。 嘿，好，真不错。哎，那我再问问您，说世界上最长的河， 那是尼罗河。 最大的海， 珊瑚海。 最大的洋， 太平洋。 太平洋的最深度， 平均深度4028米。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11142.53米。 我说你量我是能的， 你信不信？ 我不信。 不信你下去量量。 哎，对，不下去，下去就上不来了。 我说的这都是真的。 这一提到大海呀，我想起了风光风景。 是， 你说说，咱们国家哪座城市的风景最优美？ 这个中国城市太多了，我没法说。 哦， 我只能够概意的选一句中国的老话。 您说 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哦， 去过，确实是风景不错。 对， 不单是风景好，口味也好。 哎， 杭州的龙井虾仁 是， 苏州的小笼包， 嘿， 太美了。 没错， 希望大伙有功夫到那儿尝尝。 嗯， 他们那儿的服务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呀？ 吃什么给什么钱。 那不废话吗？不错不错。哎，这个说起这城市来了，这城市的建筑我想问问， 哎， 您说说咱们国家哪座桥最长？ 这个大家有的比我知道。 嗯， 明年就要通桥了，港珠澳大桥。 哦，对， 就是香港，珠海， 是 澳门。 嗯， 全长22.9公里。 哼， 2017年通车。 没错， 如果通车之后在时间上可能节约6到7个小时。 嗯， 这个桥不单是中国最长 啊， 在世界上也是最长的桥。 是啊。 嗯， 好好。哎，那您再说说这个哪座桥最高？ 世界上最高的桥， 对， 在中国。 哦， 也在北京。 北京， 如果我把北京这个最高的桥说了 啊， 如果大家认为我说的不正确， 嗯， 请您再给我指正。 好， 如果我说的这个桥没有超过它那么高的，咱们鼓掌通过，好吧？ 好，好，那您说说北京哪座桥最高？ 天桥。 好啊。 不错不错，哎， 咱鼓掌可就算通过了。 好， 我看那边怎么没鼓掌啊？那边， 来， 谢谢谢谢谢谢。 哎， 不是， 说到最高了，您再说说哪座桥最短？ 世界桥最短？ 哎， 在中国。 哦， 在北京。 也在北京。 在过去叫宣武区， 嗯， 现在叫西城区， 嗯， 离着陶然亭、广安门不远，是世界上一个最短的桥， 叫 半步桥。 呵，你说他怎么找的这是？好好好， 你问不住我呀！ 哎呀，咱们国家这是地大物博呀， 嗯，这是知识啊。 我想问问您， 这是知识， 是知识啊。 嗯， 我得问问您， 哎，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啊，我中国这么多城市了， 哎， 啊，几百个城市， 嗯，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对呀， 这得综合着说。 您说说， 首先说是东北 哦， 出英雄， 嗯 啊，赵尚志， 对， 另外八女投江， 哎， 杨靖宇， 嗯， 赵一曼， 不错， 东北出英雄， 对， 山东出好汉。 哦， 唐朝的秦琼， 嗯， 宋朝的武松， 是， 山东还出两样， 什么？ 出圣人， 哦， 孔夫子， 对呀， 孟夫子， 没错， 出两样， 嗯， 河北出大将， 哦， 你看这个涿州虽然离着北京近 啊， 它属于河北， 对呀， 过去那会儿范阳郡出过张飞， 哦，对。 邯郸那会儿不仅出了个好丞相， 啊， 蔺相如， 是， 还出了个大将叫李牧， 嚯， 还出了一个八多岁日吃斗米的廉颇。 你瞧， 石家庄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正定， 哦， 正定有个常山县， 嗯， 出赵云、赵子龙， 嘿， 河北出大将， 好， 江南， 嗯， 出秀才， 哼。对， 这都是出最优秀的人才。 哎， 但是最最优秀的人才 啊， 出在北京。 北京 最最优秀的人才就出在北京。 北京出什么？ 北京出皇上。 好，哎呦，太对了，行。哎，李老师啊， 嗯， 你看我呀是个搞艺术的， 搞艺术的。 哎，我就想问问您呐， 啊， 哪种艺术它最能够代表咱们国家的水平？ 啊，京剧呀，啊， 哦， 啊，诵念唱打翻， 嗯， 生旦净末丑。过去北京有一个傅连城，另外还有戏剧学校， 对， 给中国培养出多少京剧演员？ 是， 京剧不仅是代表中国呀， 嗯嗯， 是代表东方的艺术。 对， 它最综合。 哦， 嗯， 那您再说说， 嗯， 哪个剧种最高贵？ 哎呀，剧种最高贵， 哎呀。 那就是南方的越剧最高贵， 为什么呢？ 越剧， 嗯， 顾名思义，不能多听，一个月只许听一句。 嗨，那这剧团就一个月就唱这一句啊？ 它高贵，味道好听。 哎， 嗯， 那您再说说哪种艺术形式最能使人健康长寿？ 相声。 哦。 对，听相声就长寿， 大家都鼓掌了，看见了，好好好，哎呦， 但是也分听谁的相声 啊？您说听谁？ 听李伯祥的相声就长寿， 啊，好，哎呦，不行，这么问不行， 听他们的相声长脚气。 嘿，我呀，我得综合着问。 喂， 李老师，您说说啊，哎，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连小岛国算在一块儿。大约203个左右。 哦， 嗯，好， 那您说说啊， 嗯， 哪个国家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最文明？ 你这是什么问题？这 您不是 综合之罪，你也不能问这个， 哎，所以让您回答呢。 啊， 嗯， 200多个国家， 哎， 哪个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最文明？ 对了， 嗯，我想一想啊， 哎， 啊。我走遍了好些国家 啊， 我认为就是这个俄罗斯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在世界上是最文明的。 为什么呀？ 因为有证明啊。 您说， 现在俄罗斯的总统已经做了快两任了 啊， 他叫普京。 对呀、啊， 普京前边的总统呢， 嗯， 叫梅德韦杰夫。 没错， 梅德韦杰夫的前边呢还是普京。我说的这个总统啊， 嗯， 是俄罗斯第一个总统，他上任的时候就告诉了， 嗯， 所有国家的青年男女搞恋爱最文明，只能握手，拍拍双肩，太热烈了只能拥抱，不许接吻，说大白话就是不能亲吻。 怎么呢？ 亲吻犯错误。 为什么？ 亲吻有一定的时间， 嗯， 夜里的十二点之后才可以接吻。 怎么呢？ 他第一个总统的名字就告诉你了，他叫叶里钦。 啊，好。哎呀， 行，就是告诉你半夜了才许亲， 说的还是真不错， 说的真不错。 哎呀，这么半天了， 观众有点乐了。 嗯嗯， 好像老李，你这是怎么说法啊？ 嗯嗯嗯，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您解释， 相声演员什么叫相声 啊？ 找点笑料，出个洋相，就是相声。 嗯， 相声它有框架。 对， 它有内涵。 哎， 主要是十六个字。 你说， 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嗯， 似我非我，进进出出。 这是， 如果说我要光讲真的 啊， 我讲不过大家。 是、啊、 因为大家的社会学问比我大。 对， 如果我要光讲假的，像那个喜马拉雅山我说错了，大家笑话我，这老李怎么一点正文都没有 啊 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雅中里头可以有俗，俗中里头也可以带着雅。 哎， 这就叫相声。 可以， 我说了半天， 嗯， 你光听着不像话。 不行不行，我知道，我说了半天，我觉得咱这肚子也有点饿。 我不饿， 我请您吃饭， 行 吗？ 请我吃饭。 您会喝酒吗？ 喝的不多。 哦，嗯、那您说什么酒最好？ 按照传统来说，还是咱们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啊。 嗯， 什么烟最好抽？ 中国的云烟最好抽。大家注意， 嗯， 它的云烟好抽 啊。 我还是劝大家，最好还是戒烟。 说的 别耽误我落这儿，我宣传烟卷。 说的对， 但是它的烟是最好。 是啊、嗯，那什么茶味最浓呢？ 中国的黄山老竹芽、太平猴魁， 嗯， 烟酒茶，这是中国最有名的 哦。 嗯， 这不能光喝酒喝茶呀， 啊、 还得吃饭呢。 对， 我想请您吃包子。 我爱吃包子。 什么包子最好吃？ 狗不理的包子最好吃。 什么麻花最酥脆？ 十八街的麻花最酥脆。 什么炸糕最有名？ 耳朵眼的炸糕最有名。 什么最肥？ 春雨最肥，春雨贵如油。 什么最瘦？ 秋霜最瘦，秋霜一下来，树叶都翻个，万物皆灵。 什么最香？ 法国花露水最香。 什么最臭？ 王世和的臭豆腐最臭。 哎呦，还真问不住他。 各位观众啊，我上知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下巴知道王日和臭豆腐最臭。 嗯嗯， 这是不是综合之最？ 真是综合之最 啊。 哎，好， 谢谢大家。 哎，我呢 不咽吧。 您等会儿。 你问不住我了。 不行不行， 大家都鼓掌、 不行， 你问不住我。 我这我不服气、哎，观众朋友们，不行，咱得给他找点麻烦。我出道题，您听着啊，李老师。 哎， 您走过的地方肯定是很多呀。 全国 是不是？ 嗯， 哎，那您说说哪个地方的观众心眼儿最好？怎么样？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不行了吧？ 啊、 哎，观众朋友们，咱们鼓鼓掌吧！咱们啊，欢迎李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个这样，观众啊， 哎哎， 咱们中国地方大了， 嗯， 如果万一我要讲的不准确， 啊。 您再给我指导。 嗯， 万一我要说对了的话， 嗯， 咱们就鼓掌通过。 哦 啊， 嗯， 鼓掌通过，咱们热烈点儿、代表我说的正确了。 对， 我走遍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南至三沙市，北至黑龙江，东至东南沿海，西至西藏高原，几百个城市，若干个省，几万个县，经过我的考察，观众心眼最好的地方 哪儿？ 就是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好， 通过不通过？ 哎， 再热烈点儿。 哎， 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对对 对, 对、嗯。哎，李老师，您怎么单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啊？ 废话呀，咱俩现在就在北京呢。 哦。 这底下都是咱们北京的观众。 哦，对。 要捅出点娄子来，你负责任。 啊、哦。 你心眼也得放活点儿， 是 说相声脑子得活。 对， 现在在北京呢， 哎， 就得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怎么好怎么好， 没错， 人家热烈鼓掌。 哎， 等过两天呢， 啊， 咱俩到上海演出去了， 咱再说北京观众不好。 哎，这话是你说的， 我 谢谢诸位，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伯祥、许秀林合说的综合之最。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一时段的我们出发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胡廷江作曲。 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衣锦还乡不如年货满筐，国安社区百款年货礼盒任您挑， 天府号熟食、稻香村糕点，还有茅台、五粮液等众多大牌正品年货，让您一站全购齐， 送领导、送长辈、送朋友，有面有心有干货， 24小时不打烊，年货直接送到家。 国安社区新春年货礼盒，用足心意，送您一个舌尖上的春节。 即刻拨打400655111或到国安社区门店选购吧。 即日至2月14日，村委百货、村委店百货类大部分商品7折起，牡丹园、龙德、大成路店单店部分商品6至8折，再满200减40。过新年购新衣，村委百货伴您美美过大年。